是我今生无悔的选择。 你是如此的美丽，亲爱的，你永远是我心中的唯一。 还记得从前的日子吗？那是多么浪漫动人的回忆。 你是那样真的爱着我，我的生命里不能没有你。就让我也爱你，就让你也爱我，就像你爱我一样的爱你。只要我们彼此真诚的付出，幸福时光永远属于我和你。就让我也爱你，就让你也爱我，就像你爱我一样的爱你。只要我们彼此真诚的付出，两个人的世界不再有距离。 不再有距离。